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连同未有改选的议席总数超越半数，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亦都保住三分二议席。分析认为，执政联盟的成绩超出选前目标，令到去年年底上任的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岸田文雄可以增强党内的权力和地位。岸田话会振兴日本经济，并扬言会推进修宪计划，制定可以在国会讨论的法案。选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阴影下举行。岸田说，选举在受到暴力挑战的情况下进行有重要意义，他会继续努力保护民主。安倍日前在奈良选区为自民党候选人佐藤启拉票期间中枪身亡，佐藤启最终成功当选，他说不会辜负安倍的期望，会好好工作。英国外相卓惠斯宣布将会竞逐保守党党魁一职，是第十位表态有意竞逐的保守党要员。卓惠斯在报章撰文说自己能够领导、交付和作出艰难决定，他亦对英国需要达至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亦有经验和决心。前国防大臣莫佩林较早时宣布竞逐，其他已经表态的包括前财相辛伟成、前卫生大臣贾惠德、财相查学礼、前外相侯俊伟和运输大臣夏博斯等。报道说，目前没有参选人有明显的优势，不少的参选人将会重塑公众对保守党的信心和减税等，列为竞选的重点。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预计今日开会，确定选出新党魁的规则和时间表，并可能将星期二列为登记参选的期限。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2，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6，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1点，升424点。港金报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68美元，卖出1,741.5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呀。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博康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就是封了一段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部分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清河村、清照楼、鲗鱼涌、太古城、卫星阁、屯门梁景村、梁华楼、粉岭皇后山村、皇城楼、 红磡宝麒麗街145-163号宝利大厦、旺角海富苑海允阁、慈云山慈爱苑爱人阁、黄大仙竹园北村松园楼、长沙环丽翠苑丽柏阁、牛池湾彩虹村锦云楼、将军路唐明苑唐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物。 今个星期请嚟港协奥委霍启刚同我哋讲讲启德体育园会点发展，点样提升香港运动产业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1日，新增2992宗确诊。卢颂茂称考虑安心出行实名制。 政府将推出深圳湾口岸核酸检测网上预约系统。 澳门今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停运7日。 日本执政联盟参议院选举大胜，修宪势力保住2/3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2年7月11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上个礼拜五咧，系深圳健康驿站嘅配额咧就多到2000个，因为而家咧喺香港咧翻到去内地啦，其中咧就系话要喺深圳咧做一啲嘅隔离嘅过程啊，咁就系有配额嘅咁，咁啊而家就话每日有2000个，咁同时咧亦都有一啲嘅配额就叫做人民关怀通关嘅，俾一啲特定嘅群组啦，包括一啲年长人士等等咧，系可以申请嘅，咁啊唔计喺头先嗰2000个嗰度嘅咁。深圳湾嚟讲嘅人流咧，因为种呢一啲原因咧，就见到系多咗嘅。咁关口啊，连续几日咧都出现一啲人潮。寻日嚟讲咧，口岸大楼外面咧就系出现人龙啦。咁啊，见到话旅客咧抵达管制站之后咧，轮候检测咧都要超过3个钟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寻日都去到口岸嗰度咧系视察，亦都系视察之后亦都见记者嘅，就话为旅客咧轮候咧需时啊，系表示抱歉。医卫局亦都话预计咧今个礼拜之内咧就会推出网上预约系统咧，要求一啲出境者咧系要先预约核酸检测嘅时段啊咁。另外咧，卢颂茂咧喺同电视台做访问嘅时候咧，都提到话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咧系商讨点样可以改善安心出行嘅程式。佢话而家咧如果一啲曾经去过高风险地区嘅人士咧，咁仍然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咧，觉得系唔公平，觉得要起码咧系要识别出呢一啲嘅高风险嘅人士。咁佢话暂时嚟讲系冇办法知道边啲人系属于高风险嘅。咁佢就话咧，希望等到部分咧系高风险嘅市民咧唔可以入到去某一啲嘅处所啦。咁亦都提到话承认内地健康码方面咧系其中一个嘅考虑嘅方向嚟嘅。你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就住如果喺安心出行咧，再有一啲嘅改善啦，话系做实名制啦，其中一个方向系好似做到内地嘅健康码咁，可能系分到红码、黄码、绿码等等。呢、这个系咪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咧？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头先提到咧，喺关口嗰方面啊，有一啲嘅人龙出现啦。喺旅客去到关口之后，而家都要做一啲嘅检测噶。在这些核酸检测方面，无论容量或者速度上面，是否可以再改善，是可以减轻到这些人龙出现呢？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就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教授，早晨。卢教授，早晨。 早晨。 我先问一下你，因为我见你昨天都有特登去到深圳湾口岸那里了解那些即出现长龙的情况，报道所讲昨天都说有些去到等成3个钟的。你自己见到问题出在哪里，那个樽颈位为什么会出现呢？ 首先呢，我知道昨天的市民呢那些都很辛苦的了，不过个问题出在呢，其实就我们即大家深港合作做了一些好事，就提升了那个过关的名额啦。咁但係呢就做好第一步之后呢就未考虑到第二步。咁呢个我首先要代表政府向市民道歉。就係、是、我哋冇考虑好第二步，就係、是、人多咗嘅时候呢，特别係呢本身佢冇个预约制度。咁呢就所有嘅人呢都係倾向于朝早嗰段时间呢就希望过关嘅。咁我哋琴日朝早呢就三个钟头之内呢有成1200人係集中晒喺嗰个时候去。咁就造成咗個長龍啦。咁毫無疑問，最始終要解決問題嘅咧，就係尤其是我哋要繼續增加名額咧，就係要分佈好啦。其實市民如果已經預約咗個疫站嗰個隔離房間咧，佢哋係唔需要朝早去，甚至我會話其實晏啲過去，遲啲先開始入隔離酒店，仲可能會著數啲。咁但係即係市民嗰個習慣啦，所以我哋而家已經係盡快會出台一個隔離一個預約嘅措施，就等啲市民咧分批去到深圳灣口岸過關，咁啊唔會造成嗰個繁忙時間嘅擠擁啦。第二方面咧，其實喺個口岸度都有好多地方成個流程咧係可以優化嘅。咁我琴日咧已經逐個地方睇過，喺好多登記啊、登記採樣或者登記其他資料嗰度咧，其實應該可以利用更加多科技嘅。咁可以咧，事先咧就已經做好啲登記工作咧，就唔需要排隊啦。咁我呢、這個，我哋呢個咧係會盡快會出台去改善 嘅。係咪話今個禮拜內會推出呢個網上預約系統，就係、是、啲出境嘅人士要先預約嗰個核酸檢測嘅時段，幾時會出到咧？同埋係咪話每個如果咁計法，每個鐘大概係幾多人可以去到？ 冇錯，呢、這個咧我哋一定係越快越好噶啦。咁我應該個目標咧，肯定就今個禮拜，希望係今個禮拜嘅頭可以做得到啦。咁至於個目標咧，如果我哋而家計咧，每日係2000名額啦，再加埋一啲嘅八類嘅人民關懷啦，咁啊差唔多會去到可能我哋預計2500噶啦。咁相比以前1300咧，其實加咗一倍嘅。咁所以呢個係絕對係引起嗰個擠擁其中嘅問題啦。咁就我哋個預計咧，如果係能夠做好嗰個預約咧，每個小時平均嚟講，佢根據開關啊，就可能大概係400，應該個高峰咧就即係最多咧都唔會容許佢超過500嘅。咁我哋已經即係喺呢方面咧就做一個預算啦，個人手方面啦，咁特別係嗰個核酸檢測箱啦，我哋琴日應該睇過核酸檢測嘅供應商咧，佢哋已經加咗好多設備㗎啦。由原本佢有23台嘅快速核酸檢測機咧，佢哋好短時間已經攞咗24台，另外嘅24台嚟嘅，咁係可以即係提升個檢測量咧，確保啲市民咧唔會等好長嘅時間嘅。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可以俾啲市民咧，唔需要等超過2小時，甚至係90分鐘就可以過到關。亦都有其他啲考慮咧，係可以令到市民咧喺嗰個關口嗰度等候嘅時間咧再縮短嘅。咁呢啲咧進一步措施，我哋遲啲再同大家解釋。 咩方向咧？但譬如其他即除咗話檢測量增加同埋呢個預約系統之外，仲有啲咩方向可以令到嗰個等候時間減短？ 其實而家主要咧就係要做咗一個即係延長一個核酸檢測嘅，咁但係能唔能夠喺早一啲去做咧？其實就應該係越早做越好，即係做完之後市民先至去做其他嘅手續咧，咁變咗嗰個等候嘅時間啊，就變咗唔係話真真正正坐喺度等啦。咁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可以考慮嘅方法㗎。嗱，我呢度只係提出做唔做到，我哋要真係詳細去睇過，例如話。我哋未過深圳灣大橋揾一個採樣點啦，咁佢採完樣之後先至過深圳灣大橋咧，咁就唔會市民喺個關口度擠迫啦，同埋咧佢過橋嘅時間其實亦都係佢等候個核酸時間。咁呢個係我哋要睇下揾做唔做到嘅。咁呢啲就係一啲可以話啦，我哋喺而家呢個時候都要任何嘢都要創新噶啦，揾到啲好嘅方法咧就可以幫助市民唔使受咁多苦。 整體檢測量咧，即係無論係深圳灣呢一度處理嘅檢測嘅容量啊，或者整體喺全香港用一個核酸檢測檢測量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再有一個提高嘅空間咧？譬如因為我見到譬如有啲業界人士提到話工作人員都要核對啲資料，如果你要好似局長所講要多快多準快而平，要做到咁多嘅要求咧，咁可能會犧牲一啲嘅質素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出錯嘅風險啦等等，點樣去平衡你做到咁多嘅要求咧？頭先講5點 多快準易平唔一定會影響質素嘅。其實我講嗰個準，其實就係講個質素。我哋必須要準確嘅。喺個呢度咧，就係點解我哋要提出要用科技去幫助抗疫啦。而家咧，其實好多嘅時間咧係浪費咗。其實亦都唔係淨係我哋嘅深圳灣口岸，我哋機場都我都收到好多投訴，就係話等嘅時間好長啊，要排好長龍啊咁。其實呢啲好多咧，我去睇過機場，我亦都喺。上個禮拜一咧，我係全程係睇曬個流程噶啦。咁其實喺個流程上咧，有好多地方咧係登記嘅，無論個健康嘅申報啊、核酸檢測啊，或者去到發呢、這個檢疫令啊，咁咧都係登記就攞啲證件出嚟咧，慢慢喺度對啊抄咁啊。但係而家嘅科技咧，其實應該可以咧，就係預先做好呢啲資料咧。同埋去用一啲好似二維碼咁嘅工作咧，去到將資料咧係抄過去嘅，咁就唔需要咧每一次咧重複咁樣去做呢啲工作。正正係因為咁咧，我哋先係希望將個科技咧考慮就擺落去呢個安心出行呢個程式入邊。例如我哋只要將我哋嘅資料，其實你去做核酸咧，都係將你個名啊、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啊，再加埋個手提電話，其實就係呢個資料嘅啫，咁你每次去都係俾呢個資料佢嘛，咁可唔可以將一個你呢個咁嘅資料就生成一個二維碼，就藏喺你個安心出行嘅，咁你自己我要俾呢個資料去登記啦，咁你咪攞個碼出嚟一掃，咁個資料就直接過咗去咯，咁咪唔會有錯誤啦。正正就係科技，我哋係可以提升個效率嘅同時咧，係做到唔錯嘅。是不會，所以呢量大了呢不一定會影響個質素的。 但想剛才講返嗰個即係檢測量嗰度嚟講呢，你哋而家希望譬如核酸檢測嚟講，我見到你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嘅核酸檢測嘅常態化，你希望要做到常態化嘅時候都要配套呀，要幾快呀，譬如每做一個嘅某個人去做完一次檢測之後要幾耐出到結果，有冇問過業界人士又係咪可行，你了解嘅情況係點？ 是我在7月1号呢，即是叫上班的第一天，虽然那天是假期来的，我已经约了我们的香港现在暂时9个的核酸供应商去开了一次会的了。那也都强调了呢，其实核酸那个多快准易平的重要性，特别是快，因为抗疫呢真是无快不破的。我们找到一个阳性的病例，我们一定要尽早有个结果，亦都咧要去到考慮點樣去幫將佢去到隔離。咁我哋越遲咧，呢個病例喺社區度引起其他人嘅健康風險，感染其他人咧就機會越大噶啦。咁所以咧就一般嘅核酸嘅檢測咧，我最基本啊，包括佢由採樣開始去到最後出結果咧，最基本係24小時啦。呢個已經毫無疑問嘅。如果檢測到個陽性要超過24小時先出結果，呢個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甚至咧喺好多情況，其實12小時都唔係冇可能嘅。咁當然要考慮成個流程啦、個運送啊、樣本運送啊，到去到出報告啦。喺個別嘅一啲比較急嘅，譬如話有病徵嘅人啊，或者喺醫院嘅環境，係可以要求到6小時嘅。再去到一啲更加特別嘅場所咧，譬如好似我哋嘅深圳灣口岸啦，我哋嘅機場嘅核酸檢測咧，其實我哋嘅目標咧係最多係要90分鐘內要出結果嘅。 Okay. 啊，呢啲都係應該可以做到嘅。 我想另外就問你，頭先你又提到少少有關於安心出行嘅。你之前喺訪問度都提到話考慮安心出行做實名登記啦，亦都話可以考慮參考內地紅黃綠碼嗰個做法啦，係一個考慮方向嚟嘅。可唔可以具體講下你個諗法係即係點解係要做到實名登記？點解呢個時候會選擇可以考慮呢一樣嘢去做咧？或者中間嗰、那個有冇一啲即係困難可能要做？因為涉及全港嘅市民，又要由頭再做好多步驟噶嘛。你諗住個具體做法係點樣做到安心出行實名登記 呢？我們本屆政府已經提出了我們要精準一點去抗疫的，要精準呢就要用多些科技去到幫助。剛才我已經都提過了，科技其實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效率，好像口岸機場大家不想排隊的話呢，如果你能夠善用科技，用過預先的一個登記，用過二維碼，是絕對可以減了很多時間。另一個科技呢，就是在一個更加精準更加人性化的隔離了，就是同埋檢疫。大家知道啦，而家每日呢我哋都有2000多、3000人係 確診染疫嘅。好啦，而家有好一大部分咧，就話要居家隔離嘅，我理解嚇，對好多人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要定點隔離咧，有啲佢自己本身嘅屋企環境係適合嘅咧，而家係做緊居家隔離嘅。咁但係點去執行呢個隔離令咧？啊，而令到唔係即係有啲人係唔會去到一啲社區嘅地方，特別係啲重點嘅。我哋最擔心嘅係呢啲確診咗嘅人，佢哋去到一啲高風險嘅地方，例如唔單止係酒樓、餐廳傳染其他人啦，特別係如果佢哋進入去醫院或者啲院舍感染我哋嘅醫護人員、老人家或者啲慢性病嘅病人，咁呢個咧我哋即係成個社會都應該係絕唔容許嘅。但係而家咧，確實我哋個居家隔離咧就冇一啲呢啲咁手段，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真係考慮緊咧用第一就係可能係手帶啦。亦都如果我哋個安心出行係有一個咁樣嘅功能嚇，你核酸檢測係陽性，咁你就會係一個紅碼嗱。我而家好清晰想講一樣嘢，就唔希望咧有啲人就拉到去好遠，話我哋隨時隨地就無緣無故會俾一個紅碼你。啊！我哋而家考慮個紅碼咧，主要就係嗰啲確診咗嘅人。如果社會個共識都係想控制好疫情啊，特別係保護我哋嗰啲老人家啊，我哋啲醫院啊、啲醫護人員啊、病人嘅話咧，確診嘅人員咧係應該唔應該即係係佢係應該喺屋企度隔離或者定點隔離嘅。咁我哋個紅碼咧就可以預防到去到呢度啦。咁要做到呢點咧，就一定要做到實名登記。所以我哋嗰、那個主要用嚟咧，就係攞嚟做識別，而唔係做追蹤嘅。我哋要識別呢個人原來係高風險嘅，去到確保佢唔會危害我哋市民，特別係啲高危人群嘅健康。咁另外一點咧，亦都係而家好多市民都提出㗎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議員啊提出咧，就話我哋嗰個而家嘅境外人旅客翻嚟。嗰、那個七日嘅酒店隔離有冇縮短嘅空間呢？我哋都話我哋喺度檢視緊數據啦。咁其中一樣我哋要考慮嘅就話，如果唔係定點隔離，佢去翻屋企嘅話，我哋點樣去執行佢嘅居家嘅檢疫或者居家嘅所謂健康監測呢？而確保呢啲檢疫嘅人士，大家記住，檢疫人士都有風險啊，佢可能會成為一個確診個案噶嘛。咁喺呢段時間，佢係唔應該去一啲高危地方，包括我頭先所講嘅啲地方嘅。咁咁大家都要有啲方法去到預防佢先得㗎。咁呢啲咧就係我哋考慮其中一個，利用可能用一個黃碼嘅模式咧，去到識別佢哋啊。呢啲咧就係唔應該入去高風險地方嘅人群啦。嗱，佢可以可能點對點去翻工啊。咁但係咧就佢真係絕對唔應該去啲高風險地方啦。我諗我哋要強調啦，其實。無論是確診人啦，或者一啲檢疫人士咧，其實香港係有係用法例嘅，係有法例嘅。我哋個599條例咧，係對檢疫同埋隔離咧係有規定嘅。呢啲人如果去呢啲即係離開咗佢個檢疫啊或者隔離嘅地點，甚至係去啲高風險場所咧，其實係違法嘅。咁我哋而家提出嘅將安心出行實名化，去到識別佢哋咧，只不過係幫助我哋去依法執行咧。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咁喺個防疫嗰度，我哋亦都希望啦，我哋能夠係將呢個法治係搞好佢。而家其實遇到就一個執法困難啊，但係其實大家平衡之下咧，如果我哋有呢啲咁嘅方法去識別呢啲隔離需要隔離或者檢疫嘅人士咧，其實對成個社會都好嘅。對於嗰啲冇感染到嘅或者係冇一啲風險嘅人咧，佢可以好安心，唔會有啲病毒。啊！周街喺度走，甚至去到啲高風險嘅地方，去到我哋嘅醫院啊、院舍咧，危害我哋啲老人家咁樣。咁、 okay. 我覺得呢、這個所謂自由，其實同自私有時會容易即係會有一個混淆咗嘅嚇。啲、感染者咧，其實佢係唔應該有自由。去到呢啲隨便咁周圍去到影響我哋嘅健康。 嗱、okay. ，局長，我想問，因為確診者明白啦，頭先話紅碼限制咗佢哋唔可以去某啲地方啦。譬如密切接觸者咧，或者佢哋而家時有啲係強檢人士，可能同一座大廈或者有啲工作環境等等啦，有其他人係感染咗，令到佢哋有需要係要做一啲強檢嘅，嗰啲又會唔會跌入黃碼或者紅碼嘅？ 嗱，呢個用安心出行去到分呢、這個。 唔同顏色嘅馬咧，呢個係我哋而家嘅一個方向嚟嘅。係、嗯、至於點樣去劃定呢啲人群咧，即係點樣為之紅馬、黃馬、綠馬咧，係會做得更加精準一啲，我哋會詳細去到再研究噶啦。咁、嗯、但係喺呢度咧，就希望市民千祈唔好咧。俾一啲嘅言論嚇拉到好遠嘅，甚至係話我乜都冇做，突然間咧我今日就會變咗紅馬、黃馬咁樣，呢個係絕對唔會嘅。而家我哋只係針對嗰啲確診咗嘅人，我哋要即係令到佢哋真係符合一個人性化啲嘅隔離咧。我哋都唔希望佢哋話要去到一啲定點隔離啦嚇。咁但係咧，佢哋一定要遵守規矩，要佢哋遵守規矩咧，我哋有一啲執法嘅呢啲咁嘅手段先得。 啊，半分鐘到咧，預計幾時出啊？呢個 我哋冇個時間表，我成日都話我哋個目標咧就係越快越好嘅，喺個抗疫度咧永遠係越快越好。咁呢個咧亦都好要睇我哋嗰、那個創新科技嘅同事，佢哋喺呢方面，佢哋已經係喺呢方面係考慮緊，即係將個程式點樣去修改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提到，如果日後喺安心出行做一個嘅實名登記，要分唔同顏色嘅碼，限制一啲人去唔同嘅地方，因應佢哋嘅風險。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廉政公署接获一名曾经在昨日朝头早参加廉署开放日的人士报称自行快测怀疑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有待卫生署确定。廉署说，相关人士报称在昨日朝早九点参加大约105分钟的导赏活动，其后快测的时候怀疑确诊。廉署说正是了解事件，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跟进，又提到所有开放日参加者进入廉署大楼之前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和完成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所有人在参观期间必须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和不准饮食。廉署亦都定时消毒场地。澳门今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停运七日，包括赌场，但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者场所不受影响。街市、超市、餐厅、药房和卫生护理场所等照常开放。卫生局说，在这段期间需要翻工的餐饮服务业人员、餐饮外卖配送员、公共巴士和的士司机会列为重点人群，每日要做一次核酸检测。民防行动中心强调，澳门的鲜活食品、粮油食品来货和存量充足，市民无需大量囤积。另外，为保障市民的安全，超市和街市可以因应实际情况采取人流管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戴奇在社交网站贴文交代消息，说自己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亦都接种了加强剂，目前正在家隔离。他同时敦促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戴奇上星期曾经访问加拿大，出席美墨加贸易协定部长会议，分别和加拿大和墨西哥高层官员会晤，近期并没有同美国总统拜登或者副总统贺锦丽密切接触。俄乌战事持续，顿涅茨克州长基里连科说，东部城镇查西夫瓦尔一栋的五层高住宅楼宇被俄军的火箭炮击中，至少15人死亡，当局救出5人，估计仍然有大约20人被埋在瓦砾下。俄罗斯塔斯社就引述亲俄武装说，乌军向顿涅茨克的居民区发射炮弹。另外，乌克兰官员说，乌军星期日向俄罗斯占领的南部城市克尔松发射导弹，击中俄军一个基地。俄罗斯传媒就说，一枚乌克兰导弹摧毁一座的房屋，导致两人受伤，亦都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32， 瑞士法郎 0.979， 加元 1.296， 人民币 6.696，

8:38，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以下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天宏苑宏苑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头先咧，其中提到咧，有关于喺深圳湾口岸嗰度啊，就因为旅客过境咧要做一啲嘅核酸检测啊，咁啊轮候时间就话要几个钟头，话去到超过3个钟头咁。头先咧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倾到咧，就话从各方面希望可以缩减啦，呢一个嘅时段啦，包括咧就系话今个礼拜内，希望咧喺礼拜初啊就可以推出网上预约系统，要求一啲出境者咧系先预约咗核酸检测嘅时段啦，做一啲分流。另外佢都咧系话希望唔同方法啦，都可以进一步缩减呢个轮候检测嘅时间，话希望可以即系甚至缩到去90分钟左右嘅啫。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仲有啲乜嘢嘅方向可以去做咧？可以处理呢个问题咧？咁另外先提到咧，有关于系咪喺安心出行嗰度系要做到实名制咧？因应唔同风险嘅人士，包括一啲确诊者或者海外翻嚟嘅人士，有唔同颜色嘅码去限制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啊，或者翻工系咪要点对点啊等等。头先系有倾咗一啲方向性嘅嘢嘅，你自己又点睇？喺香港如果实行嘅话，会有啲咩嘅情况咧？个影响系啲咩咧？或者你赞唔赞成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分唔同颜色嘅红黄蓝绿码去出入唔同嘅处所，去唔同嘅地方，因应唔同人嘅风险等等嘅。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梁希，你是昨日有去到深圳湾口岸那里去看的是吗？ 是啊，没错，昨日上午。 啊、你留意到个情况是不是、排长龙啊，或者了解到个问题、主要是出在哪里 呢？我见到昨日呢那个情况仍然都是同前几日一样是、有排长龙的。但是固然因为卢颂茂那边就是说过几日才会有新的措施，所以我都期望是会缩短。但是刚才我也有留意到他讲了一些、措施呢，我固然觉得非常之啱听啦，全部都是市民听到都好开心。仲有一样我觉得局长是可以考虑的，就是呢因为而家目前他们在现场采样呢是两边都要做，即是核酸检测嗰度呢，无论个鼻同埋喉咙嗰度呢，佢哋都系要采样嘅，即系鼻咽拭子啊、咽喉拭子啊。但系其实你睇返内地呢，佢哋淨系做咽喉㗎咗，无论佢系大規模嘅筛查或者系关口都好。咁如果我哋淨系做一样嘅话，其实系可以加快个速度，除咗系会舒服啲，因为你督个鼻其实真系你都知道有啲人话督到流鼻血啊咁样啦。咁如果你系淨系做一样嘅话，除咗个过程快啲、舒服啲，仲有 喂，梁希， 听唔听到？ 诶、哎，啱啱窒咗一阵，你继续讲埋先。你先话，如果读做一样嘅就会舒服啲，就可能唔使做鼻嗰样。继续讲埋落去， 系跟住就系咧，你去 lab 嗰度咧，你又少咗一半嘅程序噶咯。咁嗱，你知道佢之前咧就系3个钟头或者2.5个钟头嘅等候时间啦。咁但系事实上之前你听到胡鼎旭都有讲过，其实嗰个出结果咧系1个钟头左右嘅啫。咁即系意思系话咧，点解会系去到2个钟头、3个钟头？就是、因为嗰、那个容即系、就是、capacity 啊，即系超过咗负荷，所以要轮住嚟去做。咁若然我哋可以free up 一 team 人，即系原本系做呢、這個鼻咽拭子嗰啲新職員嘅話咧，喺 lab 裏邊嗰啲人嘅話咧，咁啊變咗係可以個 capacity 可以增加咯。咁所以咧，應該係往呢個方向，就係同內地嗰個標準一致，就係唔好雙採啦，淨係單採就得啦。呢、這個其實係可以加快嘅。 嗯，但係當初點解會雙採？唔係背後都有原因嘅。 係有嘅，因為咧嗰、那個咽喉嗰個靈敏度係比鼻咧係冇咁強嘅。咁但係點解內地會變咗呢？因為佢哋嗰個研究指出，就係話 Omicron 同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佢哋如果係一有嘅話咧，佢病毒量係好大嘅，喺咽喉嘅拭子已經係可以 check 到出嚟，所以佢哋就係淨係採用咽喉啦。而家就 咁你覺得啲香港就可以跟翻配合翻內地，而家都變咗啦，所以都跟翻佢嗰套嘅標準啦，係咪？ 冇錯。 好啦，整體嚟講，你覺得喺預嚟緊話，即係今個禮拜啦，會推呢個網上預約系統，係預約呢個檢測時段去做一個分流嘅。你覺得呢一個對於輪候時間嗰度係咪一個咁大嘅幫助，或者係咪關鍵咧？又 啊嗱，而家咁係預約嘅話咧，就肯定係好啦，因為我哋甚至係尋日都好啦，之前一直都係全部係逼曬喺上晝嗰度嚟，咁然之後咧。大概2-3点左右咧，就会系会好翻啲噶啦，即系2-3点左右咧就会好翻啲啦。咁然之后咧，若然能够可以分流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但系仲有一个方法，我觉得系应该系要做嘅，系乜嘢咧？就系而家我哋发觉，除咗深圳湾之外咧，仲有系中山、珠海、江门，其实都系可以过关嘅、哦。咁而佢哋咧，就系、是、每日只有320个名额，呢、这个就唔理想啦。 因为咧，点解得三米十个名额咧？而家嗰啲金巴咧，佢哋每日得八班车，咁每班车先至得40个位、哦。咁所以咧就得翻320个位啦，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同佢哋去傾下點樣去增加呢方面嘅名額。 嗯，你覺得應該增加到幾多咧？或者呢一個佢哋嗰啲嘅即係做核酸檢測嗰啲又應該點配合或者？ sorry， 你話喺 金巴嗰邊係啦。 哦，其實肯定嗰、那個標準一定要同深圳灣係一致啦，即係都係要去去做啦。咁但係我認為咧，嗱呢個係短期嘅目標，而短中期咧應該係要免卻咗。呢、這個步驟，即係意思係話喺關口嗰度去做採樣，然之後咧就等結果，然之後等3个钟头啦。呢、這個我覺得係短中期要去探討，去勉強咗佢點做法咧、就應該係出行前連續3日咧做核酸檢測，咁就可以唔使關口嗰度喺度等日曬雨淋。所以呢個都係要探討嘅。 嗯，連續3日，但係可能你始終冇去到關口先做嗰、那個，即係再近啲啊嘛，嗰、那個再了解到最新嘅情況多啲啊嘛，佢嗰個人嘅身體嘅情況。 是啊，咁但系又咁讲法，如果你睇翻翻内地嘅外国航班，佢会唔会上机之前喺嗰、那个机场嗰度去做一个核酸检测，等嗰个结果咧？系、唔会噶嘛？咁即系嗰、那个标准都系同入境嘅标准，其他国家入境嘅标准系一致啫。 OK， 另外深圳咧就话健康驿站嗰度咧，每日名额咧就改用另一个方式去分，就唔系先到先得啦，就系用一个抽签嘅形式去分，就话市民咧网上登记嗰阵咧可以实时睇埋未来6日嘅名额啦，同埋已经报名嘅人数啦，咁同唔同意用抽签嘅方式，系咪就处理到而家有啲讲法话有啲炒黄牛嘅情况啊？咁同唔同意用抽签咧？ 用抽签是好的，因为就变咗系黄牛嗰个问题可以得以解决，但系暂时我哋而家未知道系咪真系可以解决得到啦，因为黄牛都可以一齐同你去抽完签，跟住然之后再拎翻出嚟卖噶嘛。因为之前嘅做法其实黄牛飞咧，就佢哋一开头用电脑咧，就一下子就全部就买晒佢，咁跟住你要嘅时候咧，佢就逐个头卖俾你。咁其实抽签佢哋系咪都可以一开始嘅时候就抽签咧？咁样或者佢哋用好多个 account 咧？咁嗱。我哋睇翻澳門翻內地，以我所知，佢哋仲加多一層嘅，就係、是、咧要用人面識別啊，即係意思係話咧，就係、是、跟住你噶啦，呢、這個頭就唔可以賣俾人噶啦。嗱，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嗯哼，嗱，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而家健康疫站嗰個名額上面咧有2000个啦，去到咁，另外仲有一個人民關懷通關名額，早前推出嘅有8类人啊，可以用到呢個名額啦，夠唔夠咧？喺個額上面有冇需要增加？如果再增加嘅時候，又會唔會進一步造成一啲核酸檢測嘅容量上面嘅樽頸咧？咁你覺得個名額上面可以點增加咧？首先 係講得好好，我覺得而家呢八類人群裏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群係未包括，就係商業人士。商業人士而家係未包括，咁但係其實佢哋對經濟發展同埋佢哋而家其實真係好耐冇翻去，咁所以咧應該係包括埋佢哋，甚至係要考慮咧重啟翻商業係可以豁免隔離啊。因為以前喺第一波、第二波咧，商業人士咧翻去內地都係可以豁免隔離，但係最頭嗰，譬如話佢當時就21日啦，就係、是、必須要只可以閉環式嘅啫，即係話淨係喺宿舍同埋翻工嘅地點閉環式去係工作。咁其實而家我哋係咪可以都係同內地去傾翻，就係商業人士係可以重啟呢個豁免隔離咧？但係就係可能甚至係你出發之前你要閉環啦。咁咧頭先阿盧總貿局長都有講過，係話嗰啲追蹤啊嗰啲咁，譬如話哦喺外國入嚟嘅時候居家隔離你要追蹤佢，甚至我哋可能係擴大到若然係要翻內地嘅商業人士係要可以俾到佢豁免隔離嘅時候，係咪都可以追蹤到佢出行之前嗰7日係咪閉環咧？即係話出行嗰7日你就唔好周日去食飯啦，咁你淨係可以喺屋企同埋翻工嘅啫，咁先至可以保障得到內地嗰邊。咁但係我哋希望可以逐步循序漸進去回復翻嗰個商業行動啊嘛，行為啊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必須要覆蓋埋商業人士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喺關口而家出現一啲即係要做一個核酸檢測啦等等嘅情況啦，睇下有啲咩改善，令到等候嘅時間唔使咁長啊，同埋啲額度上面係咪可以再增加啦？1872311，你自己點睇咧？喺香港翻去內地而家啲咁嘅情況嘅咁。另外咧，之前咧頭先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同我哋做個訪問啦，咁佢其實較早前咧都提到話，希望咧喺核酸檢測方面咧做到常態化嘅，就話核酸檢測咧要做到幾個標準啊，就係多、快、準、易、平等等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咧？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朱元圖，早晨。 系早晨， 早晨，赵燕桃喺讲到检测方面，就想问下你啦，因为局长话即系早前已经要求一啲嘅检测承办商24小时内有个检测嘅报告啦，即系做到或者重点人群、重点地区要更加快咁样。呢一个标准系系咪你哋都收到或者而家系做唔做到？有冇空间系再去到快啲咧？因为我见有啲专家话系咪可以缩到4至8个钟就可以有个结果出啊？咁你哋点睇呢个？ 其实24小时要出结果呢样嘢咧，其实由一开始我哋有政府承办商开始，政府已经系要求要有呢个标准噶啦。咁其实即系我认为喺大部分时间，所有嘅承办商都能够即系满足到呢一点啦。咁当然就系即系可能系第五波高峰嘅时候，由于个检测量啦，同埋嗰个确诊数字的确系超出预期咧，咁就可能有啲滞后。咁但系其实一般，就算喺而家嚟讲，我都认为即系大部分嘅情况都能够确保到24小时嘅出结果嘅。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冇再短啲快啲嘅可能性咧。咁其实的确有啦。咁即系以例子就而家我哋夜晚封区嘅时候，我哋都系能够喺12个小时之内系能够出得到结果啦。咁同埋即系都比起啱啱开始有核酸到而家都过咗年半嘅时间啦。咁其实喺科技上啊，喺人手调配上啦，我哋其实都一直系做紧改进，令到呢个时间系能够越缩越短。咁但係以至於係咪真係要做到4至8个钟咧？即係4至4个钟、4-5个钟要做到咧？其實頭先局長都有講過啦，其實係一啲非常之最重要嘅地區，我哋個指標係90分鐘。咁但係其實呢度咧，就係、是、可能係要用咗快嘅呢個目標咧，咁就可能有其他地方會犧牲咗啦。咁可能件事就唔會咁平啦。因為你要做到90分鐘嘅話咧，就代表你個化驗所、你個檢測嘅地方要喺現場。就節省咗嗰個樣本即係個交通嗰、那個那個時間。 所以要如果真係話要提高而家處理核酸檢測嘅速度啊、數量、準確性，樣樣都要啦，又要多，又要準、快、易、平，係你喺你心目中係可唔可以同時五樣都提升咧？ 我認為五樣同時提升係有呢個可能性，咁但係可能亦都要分清楚究竟嗰、那個先後次序係點啦，同時去一齊去進步，呢、這個當然係我哋行緊嘅方向啦。咁但係亦都要反問一句咧，就係、是、究竟係乜嘢場合，邊一呢五點裏面邊一點可能係重要啲，邊一點可能係冇咁重要，我哋要揀地方嚟去靈活地去做呢啲嘅改進嘅工作啦。即係同時間要求曬五個全部都要去到最理想嘅狀態，我可以老實講，而家呢一刻係做唔到，但係呢個絕對係我哋不斷咁樣去研究嘅方向。 如果要做到核酸常態化，頭先其中一個就話要快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即係有啲係某啲情況可以快嘅，但係就可能要貴啲啦。咁涉及到就話即係個採樣同埋做實驗室之間嗰個嘅地方，呢個係咪好關鍵嘅？其實 係啊，因為其實嗰個時間咧，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個樣本翻翻去實驗室中間嘅時間，同埋我哋唔會話係一採完樣就即刻送去化驗所噶嘛。咁我哋可能係等埋一批咁樣運過去。咁所以其實喺嗰度其實個時間都唔短咯。咁所以即係點解講到如果喺現場做嘅話，咁就真係可以叫做即採即做。咁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有一個好大部分嘅時間就能夠減淡到。 如果一般嚟講，譬如採樣站採之後，每一日會分幾一批送去啲化驗室嗰度做 嘅？以一般係呢個社區檢測中心嚟講，我哋就係一日做三次。咁我哋開12个钟啦，咁嘅意思即係其實每4个钟我哋就一批咁樣送去化驗所。 如果要做到話嗰個採樣站附近係有埋一啲嘅化驗站或者化驗車喺度，可以而家香港嘅情況有幾多個呢啲嘅採樣站可以做到呢個情況咧？ 其實呢個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又要睇翻啦，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咁多區，我哋要幾多個採樣站喺邊度咧？咁呢個係可以傾嘅。咁但係個始終嗰個都係香港，你限制於嗰、那個地方係少啦。你就算係採樣車，你要揾地方泊去做啊，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個現實係我哋需要做得更加快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方向。 現實嚟講，或者等聽眾都了解一下啦。而家喺個每日個檢測量係去到幾多？最多最多，你覺得仲可以喺現時嘅技術啊之下，可以去到容量去到幾多咧？ 係。以我嘅理解啦，咁其實喺第五波嘅時候，我哋個檢測量係可以去到單管30万支左右啦。其實以我哋自己化驗所為例咧，我哋嗰陣係能夠做到3万，咁其實而家我哋去到5万左右，咁其實都係不斷咁樣 去提升咯。咁所以其實都係要睇翻，即係我哋都係不斷同政府有溝通啦。即係其實佢希望見到呢個核酸常規化嘅時候，啊，究竟我哋所有人究竟要做得幾密啦？咁其實呢度係全部都有數計。咁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能夠去安排人手。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咧，即係個量嘅上限咧，就唔再係即係嗰啲台機啊或者係即係化驗所裏邊嘅情況啦。啊，更多就係講緊喺現場去採樣啦。啊，以至於呢啲物流啊、運輸啊裏邊嘅樽頸咧。啊，反而係即係我認為係導致到即係呢個呢、這個檢測量上升嗰、那個嗰、那個限制係喺呢啲位置度。 嗯，即係如果你話改善到嗰啲物流交通嘅話，又要做到目標咧，就係話呢一個核酸檢測常態化，你覺得係可以應付到最多幾多嘅檢測量咧？如果所有其他配套都係交通啊等等物流嗰啲可以做到嘅話？ 如果所有配套交通都好理想呢，我哋的確係可以做到接近例如而家深圳做嘅一個即係核酸常態化啦，即係基本上所有居民大概可能係即係兩日至三日左右都會做到一次核酸測試。咁但係即係要做到呢個基礎，另一個好大嘅重點呢，就係我哋嗰個社區嗰個確診數字呢係要跌到一個特別比較低嘅水平。因為即係要做到呢一點呢，其實就有一個要做混檢嘅工作，即係你可能係十個樣本。混合埋一起做一次核酸，或者可能20個樣本混合埋一起做核酸，咁樣嘅其實我哋嗰個檢測量就能夠即係以10倍、20倍嘅數字去上升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社區度仲有好多陽性嘅個案嘅話咧，咁呢個混檢呢條路就行唔通嘅。咁所以一定要將首先將而家可能每日幾千個確診嘅人數嘅數字要降到去一個更低嘅水平咧，我哋先有可能做到呢個非常大範圍嘅非常頻密嘅呢個核酸測試。 嗯，另外話，如果真係要核酸檢測要再平啲咁，而家係咪即係香港嚟講做核酸檢測都係貴過內地貴幾多咧？又同埋係咪冇空間再平啲㗎？ 貴過內地其實係好正常，因為即係第一我哋租金貴啦，我哋人手貴啦，第二就係第三就係我哋自製有部分其實可能係海外入口啊，或者係內地購買啊，咁中間都隔咗一層，其實嗰個成本都會貴過內地。咁但係係咪冇下降嘅空間呢？我係認為有嘅，尤其是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做到呢個核酸常規化嘅話，咁其實所有承辦商都會知道喺即係可見嘅將來，我哋可能每日都會預計到需要做到呢個量嘅時候，咁其實喺呢個價格嘅控制啦，以至於即係人員嘅安排啊，各方面都係能夠優化，咁令到呢個成本係進一步下降嘅時候，咁就可以令到呢個價錢都相對係變得平啲咯。 嗯嗯，尋日咧就即係盧寵茂局長啦，喺提到訪問嗰度咧，提到話會商討係咪優化安心出行，咁其中一個考慮方向咧就係話參考內地有一個紅黃綠碼嘅做法嘅咁啊即係等啲市民喺即係通知佢哋啦，即係如果佢哋就唔好去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咧，因應佢哋自己唔同嘅風險，如果佢哋確診者或者外面翻嚟啊等等嗰啲咁嘅情況啦，你覺得一啲檢測承辦商喺而家要配合呢個紅黃綠碼，你聽到嘅時候有冇一啲嘅困難或者面對唔同嘅情況嘅時候，你點睇咧？ 我認為最主要有兩個位置啦。第一就係即係究竟呢個紅黃綠碼嗰把尺係放喺邊度啦？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你有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係變咗黃碼，而你係需要係盡快做核酸嘅，咁我哋作為即係檢測承辦商，係咪能夠喺咁短時間去應付到即係咁高人群人量嘅呢個檢測需要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即係去翻。如果我哋而家本地嗰個確診數字都仲係比較高嘅時候，你好容易就會變成紅碼同黃碼嘅情況之下，咁然後又會翻去即係嗰個檢測量同埋即係我哋嗰個各樣配套係咪能夠滿足到市民嘅需要啦？咁所以即係今朝局長都有講啦，即係其實而家可能第一步就唔好先諗咁多黃碼嘅情況，反而就係令到真係確診嘅人士唔能夠周街走啊。咁我覺得係即係一步步嚟咯啊。咁同埋隨住時間嘅推移，當我哋香港嘅疫情慢慢進步嘅時候，我覺得係可以去認真去諗呢、這個即係紅黃綠碼嘅執行。 嗯，最後我想問一下，其實你覺得而家喺核酸檢測同埋快測方面應該點樣配合咧？係咪真係逐漸要用少啲快測咧？ 係，我覺得快測由我第一日開始講咧，快測由於佢有一定嘅限制啦，咁所以咧一定係以核酸，即係我哋香港或者內地係比較幸運，我哋有核酸咁出場嘅核酸測試基礎咧，咁快測一定係作為一個輔助。咁但係點解第五波好似即係變咗反客為主咧？最主要就係我哋即係嗰個核酸測試個檢測量係唔足以應付嗰個龐大需要啦。咁就可以就好似變咗快測變咗主啦。 咁但係其實當而家個疫情係受到控制嘅時候咧，我係非常同意快測只能夠係一個輔助性嘅工具。咁但係始終輔助性工具都亦都有佢嘅用途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認為喺某一啲特別嘅場合啦，或者喺某一啲特別嘅情況咧，我哋係唔應該即係當完全唔用快測，淨係依賴核酸嘅。咁但係即係點樣能夠做到兩個工具相輔相成、各取所長？我覺得係即係當局或者係其他所有持份者需要去認真去探討嘅問題。 有專家都話，即係相信可能將會 BA.5 咧 ，Omicron BA.5 咧就會變成即係主流病毒株啦。我想知道快測對於 BA.5 嗰個嘅測試度、靈敏度嗰方面係如何嘅？會唔會都係比較弱一啲嘅？ 呢、這個非常好問題，因為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快測另一個比較致命嘅命門咧，就係即係當不斷有變種病毒出嚟嘅時候咧，快測嗰個適應性咧，其實絕對冇核酸咁方便。咁所以其實以我所知咧，喺美國 FDA 能夠審批到大概有20間左右嘅快速測試嘅品牌裏面咧，其實 BA.5 以我所知咧，有接近一半嘅廠商咧，其實佢已經嗰個準確度係打咗一個比較大嘅折扣。咁其實呢個係比較一個令人擔憂嘅情況。 爭幾遠㗎？ 爭幾遠啊？即係其實佢嗰個準確度可能係會爭咗即係個 CT 可能會再低咗，即係兩至三個 CT 咯。即係本來可能而家大概 CT 25以下都比較準嘅，咁可能就跌到得翻 CT 22啊，甚至跌到 CT 20嘅個準確度。咁其實就非常之唔理想。 OK， 好，唔該曬你啊，趙賢圖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係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趙賢圖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和有關於即係係咪可以即係安心出行嗰度做實名制咧？政府話考慮緊嘅，即係希望可以識別出一啲高風險人士。你自己點睇？1872311。 觀察人員等會被列為紅馬並且禁止流動。至於來自疫情中風險地區的人員以及有呼吸道症狀的市民等就會被列為黃馬，限制他們流動。沒有風險人士就是綠馬。內地的健康碼制度實施嚴格，如果市民被列為黃紅馬，亦都有機會不能夠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疫情持續在3000大關徘徊，昨日再增加2992人染疫，兩名患者死亡。其中元朗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連日來是累計有9個人確診，分別是來自3個病房。醫管局正調查病學關聯，全院院友和員工都需要做檢測。衛生防護中心說，本地傳播由酒樓輸入個案而產生，按照過去幾個星期的走勢推測，本地確診宗數有機會上升一倍，除非市民是嚴守防疫措施，才會沒有升得那麼快。《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全球多個國家通脹直逼雙位數，香港5月份的通脹率按年升 1.2%， 表面上升幅溫和，但是明報分析統計處食品價格類別數據列出的26項基本食品價格走勢，發現有25項在過去一年都錄得升幅，其中5項包括鹹水魚、淡水魚、新鮮蔬菜、鮮果和雞蛋的價格升幅都超過一成。有經濟學家分析說，基本食品是基層主要生活成本，基層的負擔只會更重。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公布最新的學生人數統計，顯示截至去年9月的過去一年，全港流失超過25000名中小學生。經濟日報分析教育局的數據發現，中學生整體的流失率擴大至 4.32%， 小學亦都增至 2.99%， 而高年級的學生流失率較高。教育局承認學生人數的跌幅可能比起原先的估計大，需要訂定措施應對學額過剩。有小學校長預料移民潮對學界的影響未見頂，希望教育局盡快推小班教學。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市區重建局今年5月啟動九龍城顏泉圍道甲丙達道大型重建項目，並且着手研究重建範圍內特色商鋪的回遷方法。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透露，正研究在區內物色地點 俾鮮貨商喺重建期間可以集中喺一度地方繼續經營。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正是考虑落实安心出行实名制，并且希望限制高风险人士出入一些场所。社评说，疫情反弹，香港要避免重蹈过去疫情爆完一波又一波，限聚措施放宽又收紧的覆辙，优化安心出行，对接内地的抗疫机制，早日恢复通关是正确之举，越早落实就越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政府考慮參考內地的紅黃綠碼做法。政論說，香港人對自己的權益非常重視，尤其是行動自由，如果在沒有通知之下一覺睡醒發現自己已經被轉為紅碼，坐巴士去銀行都被禁止，有活坐監的感受。政論說，在香港實施紅黃綠碼肯定有作用，執行上就要盡量避免矯枉過正，減少造成無謂不便，以免惹來市民的反感。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的网上版社评说，教联会用沙田秦石村的空置校舍营办爱国教育支援中心，为香港的学校教师做好爱国教育工作提供支援。社评说，本港进入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新时代，以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民教育要急起直追，中心更加应该是发挥好为国民教育补课的平台作用，促进本港青少年培养爱国爱港的正确价值观，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这个是文汇报网上版社评。 明报的社评说，近期中美高官频密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全将会取消部分对华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引发中美关系或者会出现缓和的猜测。社评指，美国一方面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底线，一方面为自身利益拉中方对话，对中俄关系划红线，中美关系短期内重回正轨恐怕不应该抱有幻想。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啊！龙尾过晒长青隧道，排到丁九桥面噶。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嘅第二线，因为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系过咗长青隧道啦，去到丁九桥面。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揸车的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要全线封闭噶。几条嘅九巴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颂苑、颂碧阁、青衣长安村、安潮楼、柴湾已分警察宿舍第一座、黄大仙乐富村、宏日楼、大围显径村、显佑楼、上水清河村、清朗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观塘顺天村、天池楼、葵涌宁丰苑、润丰阁、天水围天喜街、十一号天丽苑同埋将军澳君澳湾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申请入多啲添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主角叶美玲一从医学院毕业就参与抗疫工作，同时经历家人、病人、恋人带来的考验，但她同所有医护人员一样，每日用生命演绎人性的光辉。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7月11日，新增2992宗确诊。卢颂茂称考虑安心出行实名制。 政府将推出深圳湾口岸核酸检测网上预约系统。 澳门今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停运7日。 日本执政联盟参议院选举大胜，修宪势力保住2/3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嚟讲，昨日新增2990多宗嘅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咗2700多宗，连续6日咧系话有超过2000宗嘅本地感染。咁另外頭先亦都講到啦，盧寵茂教授亦都係醫務衛生局局長，咁啊講到話係考慮安心出行咧做實名登記嘅，都會參考內地嘅紅黃綠碼嘅做法，因應唔同人嘅風險，係可能有唔同嘅碼啦，咁啊限制佢哋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不過咧問到佢頭先問到佢會唔會有一個嘅時間表，究竟幾時做啊？咁都未有一個嘅詳細嘅時間表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你好， 你好，学生。 喂，嗱，我就真系绝对反对呢个安心出行咩实名制咩红黄绿码啦吓，好反对，对呢样真系好反对。我希望我哋个局长唔好搞咁多花神出嚟啦，你专心系搞好香港嘅医疗嘅制度吓、啊，你认为不满意嘅医疗制度，你搞好佢。香港人好反感呢一个咁嘅实名登记嘅红黄绿码。你话用个借口，好多人翻大陆咩？定还是好多人喺大陆想落嚟香港？你搞清楚呢样嘢先。第一，你如果话上去上边啲人话要整几个钟，呢啲系我哋国内嘅制度嘅严谨，太过严谨嘅制度，同埋太过紧张啊。如果你话啲少少嘅事，你要搞咁多嘢先上到大陆嘅，你咪唔好上咯，你咪唔好翻去咯。是不是啊？你认为咁烦嘅就唔好翻去啦，唔系一定要翻去噶嘛。即系你觉得冇需要，你咪唔好上去咯。第二个情况，你唔好因为一小撮嘅人，搞到整个香港嘅市民都话咩实名登记红蓝绿。嗱，如果你话有病毒嘅，叫啲人唔好去呢度去嗰度嘅，其实香港人都好守规矩嘅一向都。我哋初初一开始话叫你封关。你就政治化翻医护人员，又话佢哋搞咩政治？而家你咪成日都想要封关，你而家国家咪又要封关，系咪啊？第二个情况，如果系有病确诊嗰啲人，你唔好俾佢去第二步嘅，佢根本好听话嘅。你可以亦都话有手带，嗰阵时阿田北辰都话喂有啲手带可以电脑控制到佢，佢唔好睇到佢，唔好出去啊，佢自己留家。其中一個方法嚟噶嘛呢啲，嗱仲有，如果你話叫人哋對住第其他人冇感染嘅人咧，好唔公平。你而家咁樣一足高就打曬成船人去，你好多人老人家，佢根本有啲係唔識用嗰啲咁嘅手機嘅，係咪你限制埋嗰啲人周唔好周圍去啊？ 但佢話如果佢話啲紅黃碼係一啲真係有啲相對高風險啲，有啲確診人士，有啲係海外翻嚟嗰啲先至受影響，呢啲又算唔算係只係影響少部分人咧？ 你海外翻嚟嗰啲，你咪俾條手帶佢咯。 嗯， 你俾條手帶，你有電腦控制，你都話有咁高監視到佢咯。你咪就控制到啲人咪算咯。你使乜搞到勞煩到香港人個個都要好似受一個監視住喺度啫？ OK， 好啊，唔該曬何先生，佢就唔贊成安心出行做一個實名制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听众提到啦，都想先问咗你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喺访问度提到话，考虑做安心出行实名登记，都会可能会考虑参考内地嘅红黄绿码嗰个做法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方向喺而家嘅香港疫情之下咧，有冇需要咁做咧？ 啊，香港其实而家个疫情咧就去到一个复常嘅阶段啦。咁近期個個案呢就每日講緊二三千宗啦，咁最近一個禮拜都接近三千宗，甚至乎多過三千宗。咁如果你當嗰個個案呢相對嚟講係比較多嘅話呢，咁特別喺社區源頭不明個案嘅比例佔係一個大比較高嘅百分比嘅時候呢，咁其實嗰個重點呢就未必呢係要走去做嗰個接觸者追蹤，因為你去做嗰個接觸者追蹤呢，就一方面就你未必做得到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會有一個幾明顯滯後嘅情況。舉一個例子啦，咁呢就五月初到而家大約兩個月啦，咁如果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場所群組爆發，咁衞生防護中心咧，咁佢會公布噶。咁裏邊最大嘅群組咧，咁就星月樓啊，或者喺中上環一啲酒吧咁啊，咁啊接近咪超過100人嘅。咁如果你喺嗰個時段咧去計翻呢啲大嘅群組啊，咁佔當其時個比例其實都係一個好低嘅百分比，咁係講緊2-3% 啦。嗱，咁所以咧，你就算去處理呢啲嘅群組，咁如果佢只係佔整體2-3% 咧，咁其實對個疫情整體嘅影響咧好細。嗱，另一方面咧就係個滯後嘅問題啦。咁頭先提到呢啲最嚴重嘅星月樓啊、酒吧群組啊。咁由嗰個群組嘅事發當日，即係有確診者入咗去啦，就喺裏面發生傳播鏈，就到衛生防護中心發覺，就嗰度呢就出咗事。咁中間係滯後7日嘅。咁我哋而家Omicron 嘅變種病毒啦，咁嗰個潛伏期中位數呢係講緊2.5日去到3日嘅。咁所以如果你係7日之後呢先至採取行動去做嗰個接觸者追蹤咁啊，咁所以其實個影響咧就都係對個大趨勢咧就唔會預期有一個好明確嘅影響。所以如果你話循住呢個方向咧，就去到加強政府俾人講嗰個細節啦。咁如果去循住呢個方向嚟到去加強嗰個追蹤咧，咁可能收到個成效咧未必係咁大咯。咁所以如果佢係考慮處理翻而家有一啲嘅漏洞咧，咁要比較叫清楚啲分析到嗰個成效咧，咁然之後咧就去到睇咧，咁我相信咧嗰個效果先會比較好啲咯。 嗯，頭先你話即係提到一啲滯後嘅問題啦，咁正見到局長就話希望提升而家處理核酸檢測嘅速度啊、數量準確性，話希望做到多準快易平嘅。如果真係做到曬呢五樣嘢嘅話，係咪就可以減少到滯後嘅情況？如果咁嘅話，又值唔值得做所謂安心出行嘅實名制咧？ 嗱，滯後呢個問題係需要處理嘅。咁如果你話香港我哋有人士要做核酸檢測咁啊，咁你由採樣開始就到有一個報告係俾嗰個採樣人士知道咁啊，咁政府其實佢都冇定期公布而家到底做成點。咁其實呢度呢就如果你話絕大部分呢啲嘅人士啊，咁你可以喺24小時之內完成呢，咁呢個我相信帶嚟嗰個效益都會比較大啦。咁但係如果佢係頭先提到就另外一個滯後呢，就係你喺一啲場所裏面就有群組爆發，到你發覺嘅時候呢就一個星期之後先知道啦，咁嗰度未必係完全因為個核酸檢測可能要幾日先有結果，有其他嘅因素喺度咯。咁所以如果係推譬如紅馬咁啊，咁紅馬即係確診人士佢有一個核酸陽性檢測， 咁如果你現時係要幾日先至知道嘅，咁你可以將個核酸檢測就縮短咗，就即日知道，或者係24小時之內係已經俾嗰個檢測人士知道嘅話咧，咁呢個效益會比較大一啲咯。咁如果你話因應呢啲檢測陽性嘅人士，咁佢接受檢疫跟住落嚟嗰7日，咁你去暫停佢嗰個而家嘅疫苗通行證啦，咁呢個可以加強堵塞部分嘅漏洞啦。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嘅措施咧，就可以考慮引入，譬如以喺即係之前新加坡為例咁啦。咁佢對於呢啲要接受家居檢疫或者係醫學監測嘅人士，咁佢會咧就不定時咧咁要求嗰個人士咧就用手機程式就影自己張相或者顯示佢當其時身處嗰個位置嗰個定位，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加強對呢啲確診人士咧就嗰個處理咯。咁如果你將嗰個受影響嘅人士可以聚焦，就唔係所有全香港700多萬人咧就都同一時間咧就受到影響咧，咁可能嗰個比較合乎咧一個最低成本效益同埋香港復常呢個整體個方向咯。 嗯，見到今屆政府都好強調話喺抗疫方面咧做到精準防疫嘅。如果今次係喺推呢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啦，同埋有啲紅黃綠碼，你覺得符唔符合呢個標準咧？同埋如果真係做一啲紅黃綠碼，覺得個標準又應該點定咧？邊啲人係紅碼，邊啲係黃碼？點樣限制到一個乜嘢嘅程度咧？喺佢哋嘅行動方面點睇呢個樣？ 如果可以做到比較精準啲咧，咁我相信個效益會係較大啦。咁以現時即係喺社會裏面比較多去討論咧，就是、入境人士咧就係唔係可以將酒店檢疫就轉做家居檢疫，或者將個酒店檢疫嘅時間縮短咁啊？咁呢啲入境嘅人士，咁其實佢喺入境嗰刻咁啊，咁佢需要接受檢疫或者醫學觀察一段時間。咁佢喺嗰段接受緊檢疫期間啦，咁你用呢個紅碼或者你係暫停咗佢嗰個疫苗通行證啊，咁其實都可以達到到精準防疫呢一個嘅目的咯。咁另外其次就係有任何嘅人士，佢如果係有檢測陽性嘅，咁你都將佢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轉做一個紅碼。即係或者暫停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加強到嗰個嘅管控咯。 嗯，所以關鍵你覺得其實係咪用疫苗通行證就已經即係現有嘅工具已經做到，唔需要再做安心出行嘅呢一個實名制咧？頭先聽你咁講， 這個要政府佢相關資訊科技嗰邊咧就去到同市民解釋啦。咁香港我哋用緊嘅係疫苗通行證啦，咁如果係涉及進入一啲高風險場所。咁已經係咧，就必須要使用個疫苗通行證，咁同埋係場所負責人咧，就主動掃描佢嗰個疫苗通行證嘅二維碼嘅。咁所以如果佢喺嗰段期間就住呢啲嘅相關受影響嘅人士，咁佢揾到佢出嚟，咁佢可以就經一啲安排咧，就暫停佢嗰、那個即係個時間制咁啊，你暫停佢嗰個疫苗通行證一段時間啦。咁理論上都達到相同嘅目的嘅。咁呢個會唔會就係政府心目中嗰、那個參考嘅健康碼嘅安排咧？咁呢個要政府去解釋咯。 嗯，因為即係譬如你有個紅碼或者黃碼，咁譬如黃碼嚟講喺即係內地或者澳門有一啲做法就係話。做完某一啲嘅檢測之後，又會轉翻綠碼嘅，喺有啲條件咁樣噶嘛。喺香港，如果做一啲紅黃綠碼嘅時候，你覺得喺咩情況下可以做一啲轉碼咧？ 香港而家個安排咧，其實比較簡單嘅。咁疫苗通行證咧，就係、是你可以進入同埋就唔可以進入，就兩個類別嘅啫。咁疫苗通行證咧，咁政府佢都多次有同市民交代咧，咁主要嗰個用途咧就係、是。如果係未曾接種完成疫苗接種咧，咁佢一旦感染咗之後咧，咁需要住院啊、重症嘅風險咧係較高。咁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就可以進入同埋唔可以進入咧背後嗰個嘅精神。咁如果喺翻公共交通工具咧，咁內地佢轉咗，譬如呢啲唔係綠色碼咁啊，黃色碼或者紅色碼咁啊，咁佢連公共交通工具咧就都未必係可以坐得到。咁但係香港我哋實際嗰個情況咧。你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邊，咁就暫時嚟講係唔需要使用嗰個疫苗通行證。咁所以你話 喺中間引入一個類別，咁就黃色咁啊，黃色碼咁啊，咁內地同澳門嗰個安排咧，咁佢交通工具佢都要掃描嗰個二維碼，咁呢個喺香港係唔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咁同埋係唔係呢個措施會有好大疫情控制嗰個效益咧？咁呢度有一啲不確定性咯，我覺得就。 Okay.近日的疫情就係都維持喺二三千宗啦，尋日嚟講啊接近啦，大約差唔多三千宗度啦咁。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就係即係根據翻睇翻過去幾個星期嘅一啲趨勢咧，確診嘅個案有機會咧嚟緊會上升多一倍咁樣。就話除非啲市民緊守社交距離措施啦，少啲去街等等，咁就話確診個案咧係有機會冇升得咁快嘅咁。你認唔認同嚟緊嗰個嘅確診個案係有機會再倍升去到直情係？ 香港而家咧就係屬於後疫苗浪啦，咁呢一波嘅後疫苗浪咧，照而家每日公布嘅確診數字嚟睇咧，係未見頂。咁主要個原因咧就係暫時咧就香港本地傳播主要都係 BA.2，咁但係其實咧就已經有一啲新嘅變異分支啦。就 BA.4、BA.5 咧，就已經喺香港嘅社區裏邊傳播緊啦。咁喺啲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咁 BA.4、BA.5 咧，咁近兩三個星期咧，其實嗰個上升速度都相當之快。咁以喺歐洲為例咧，過去兩個星期咧，咁啲個 BA.4、BA.5 咧係上升咗70%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幫香港社區嗰個 BA.4、BA.5，尤其是 BA.5咧，嗰個佔比啦，而家係唔夠1%嘅。咁開始冒升嘅時候咧，咁整體社區感染嗰個數字咧，我相信個上升速度會更加快同埋更加明顯。咁所以而家每日三千宗個案咁啊，咁好可能咧過兩三個星期之後咧，你參考翻喺歐洲嗰邊嗰個嘅情況咁啊，咁係有機會配翻。 另外就見到局長就話要令到病毒即時繁殖率下降咧，就要揾嗰啲嘅染疫者出嚟啦。佢話唯一嘅方法就係核酸檢測常態化嘅，同唔同意啊？呢個 嗱，其實最重要咧，我哋香港去嗰個防疫嘅策略咧，就係推廣個疫苗接種。咁如果你最終咧，就嗰個防疫或者控疫嘅目的咧，係減少住院同埋重症咧，咁其實最可行同埋成本效益最高咧，你都係推廣。同埋加強嗰個疫苗接種，咁如果你嗰個疫苗接種係做得好嘅話咧，你就算嗰個個案相對嚟講係比較多咁啊，咁其實對整體復常啊，或者對市民大眾嘅影響咧，係可以減到最低。咁疫苗接種咧，尤其是係完成基本疫苗接種之後，再加一針加強劑咧，香港自己都已經有好強而有力嘅證據證明咧。對於減重症同埋死亡嘅成效咧，係相當之高。 即係咪令到即時繁殖率下降，未必係最關鍵啊？而家 呢個我覺得未必係最關鍵啦。咁同埋佢潛伏期好短，咁加上本身好容易經空氣傳染咧，咁除非咧你用到啲好嚴厲封城啊，就將呢啲表列處所咧就全部關閉。如果唔係咧，你想將一個好高傳染性嘅病毒短時間之內壓低咧，這個唔係咁容易，亦都未必係。好容易咧，就以一個低成本可以做得到嘅。 Okay.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轉頭翻嚟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疫情等等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圳湾口岸昨日朝头早有大批市民排长龙等候做特别核酸检测过境内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问题出于深港合作提升咗过关嘅名额，但系做好第一步未考虑到第二步，未有设立预约制度。佢代表政府向市民道歉。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市民已经预约好内地疫站的房间，不用赶在朝头早过关，而政府目标是在今个星期初可以推出预约措施，以免繁忙时间过关出现挤拥。他又说，设置预约系统之后，预计每个钟头最多可以处理大约500人，当局目标是希望市民不用等超过两个钟头就可以过到关。 黄大仙天王苑王苑阁朝早大约8:15完成围封强检，期间488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以证明接受强检，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的出口离开。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206户，当中20户无人应门，当局会跟进。日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连同未有改选的议席总数超越半数，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亦都保住2/3议席。分析认为，执政联盟的成绩超出选前目标，令到去年年底上任的自民党总裁兼首相岸田文雄可以增强党内权力和地位。岸田话会振兴日本经济，并扬言会推进修宪计划，制定可以在国会讨论的法案。选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阴影下举行。岸田话选举在受到暴力挑战的情况下进行，有重要意义，他会继续努力保护民主。安倍日前在奈良选区为自民党候选人佐藤启拉票期间中枪身亡，佐藤启最终成功当选，他说不会辜负安倍的期望，会好好工作。英国外相卓伟斯宣布将会竞逐保守党党魁一职，是第10位表态有意竞逐的保守党要员。卓伟斯在报章撰文说自己能够领导、交付和作出艰难决定，他亦都对英国需要达至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亦都有经验和决心。前国防大臣莫佩林较早时宣布竞逐，其他已经表态的包括前财相辛伟成、前卫生大臣贾惠德、财相查学礼、前外相侯俊伟和运输大臣夏博斯等。报道说目前没有参选人有明显的优势，不少参选人将会重塑公众对保守党的信心和减税等列为竞选的重点。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预计今日开会确定选出新党魁的规则和时间表，并可能将星期二列为登记参选的期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今个星期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78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2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4.8，跌7.8；阿里巴巴117.3，跌3.7；美团185.3，跌6.9。友邦保險83.85，跌1.3；恒生中國企業75.86，係跌1.22；騰盛博藥13.46，升2.46；藥明生物78.35，跌1.6；京東集團237.2，跌8.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6.95，瑞士法郎0.979，加元1.297，人民幣6.701，英磅對美元1.2，歐元對美元1.015，澳元對美元0.68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26,918点，升403点，港金報16,3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9.36美元，卖出173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轻葵公路啦。 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呢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咗，车龙都未散晒嘅，去到丁九桥面。重复多次，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马加烈医院第二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咗，车龙都未消散，去到丁九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芬尼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模范村。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在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全线封闭，几条嘅九巴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野猪的问题，政府建议修例将禁止喂饲野生动物的范围扩展至到全香港。南区的区议员梁俊， 修例亦都是给一个公众一个讯息，就是叫啲人不要再喂饲野猪。 林先生， 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好心做坏事，他们喂捕的方法呢亦都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回归祖国是香港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细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2013年，香港政府首次设立官方贫穷线，并在住户收入中位数的 50%。 2020年，一人同二人住户贫穷线定在4400元和9500元。据政府2021年底发布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20年政策介入前，香港贫穷人口是165万3千多人，贫穷率达到 23.6%。 在政府政策介入后，贫穷人口降至55万多人。 如果一个人失业，我们通常就会请他努力地找工，或者去进修，增强竞争力。但如果有几万人失业，那我们就会视它为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以上所讲的其实是社会学重要的基础观点。相信例如失业、贫穷这些问题，其实一部分是系统性的，个人的努力不一定就可以解决。 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有章节讲到贫穷青年的情况，他将贫穷青年细分为18至24岁以及25至29岁两组。18至24岁贫穷青年有29800人，近七成在学，当中大部分是非从事经济活动的学生。25至29岁贫穷青年有14600人，约九成已经完成学业，但是仍然有近七成无业，剩低三成是在职贫穷青年，当中不少是较高学历人士， 例如具专上教育程度25至29岁的在职贫穷青年就有大约2400人。 所以社会问题呢要主动去发现和改善。2020年呢香港贫穷线呢是个人每月收入低于4400元。贫穷人口呢这样去计啊竟然有超过165万人。不过呢在政策支援之下呢有超过100万人呢最后是避免活于贫穷。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重要社会工作。但要完全消灭贫穷呢肯定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长期无视贫穷人口的困苦呢也只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富裕的香港社会还是需要在这方面落功夫。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7月11日新增2992宗确诊，卢颂茂称考虑安心出行实名制。 政府将推出深圳湾口岸核酸检测网上预约系统。 澳门今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停运7日。 日本执政联盟参议院选举大胜，修宪势力保住三分二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当局研究嘅安心出行程式咧系实名制，就话主要用喺识别一啲确诊人士啦。就佢嘅讲法就话唔系用喺追踪嗰度嘅咁。佢又话咧，当有一啲嘅市民咧核酸检测阳性，相关嘅确诊人士嘅程式咧就会转为红码。红色的码，咁啊，以限制佢哋咧系进入部分嘅场所啦，系以免佢哋影响到其他人嘅健康等等。咁佢又话强调，当局咧唔会无端端咧将一啲市民嘅程式咧转做红码嘅。你又点睇咧？安心出行如果系做实名制，亦都系因应一啲嘅确诊者或者唔同人士嘅身份啦，系有一啲嘅红码、黄码等等嘅限制佢哋去入去一啲嘅处所等等咧。1872321，有邓小姐打上嚟，早晨。 是啊，早晨啊， 你好， 你好，就是咁样嘅，嗰、那个红绿黄嗰啲咁嘅卡咧，其实咧，因为我哋香港弹丸之地咧，就唔系咁适合嘅。如果喺国家佢咁大土地咧，就当然要用呢个方法啦。所以我哋嗰个制度要视乎我哋个地方有几大啊嘛。 你觉得太细做唔到嘅问题系啲咩？ 因为其实你咁细呢，香港呢你知好繁荣㗎啦，日日都系经济啦钱啦，其实就系一个国际都会嚟㗎嘛，咁全部嘢要而且即系比较迅速啲㗎嘛。咁你譬如可能一觉醒来突然之间变咗红色喎，咁点呀，出唔出返工呀？跟住仲有个问题，好大问题系例如而家啲老人家呢，佢哋已经经过长期训练呢先学识安心出行噶啦，咁於是佢就出去活動下啦。其實人要活動先至健康噶，無論心理生理。咁而家再轉呢啲咁嘅卡咧，唔出街噶啦佢哋。咁你本地經濟其實一定減少。 不過局長頭先都強調嘅，唔會無端端一覺起身就會個程式變咗紅碼嘅。 唔係啊，世事好難講噶嘛，係咪啊？有時啲嘢即係有時始料不及嘅嘢，香港成日發生噶啦。咁我哋雖然適應力能力強啫，但係我哋都因為有一批人可能佢覺得咁樣嘅時候佢唔安全咧，佢就去超市又買定啲嘢喺屋企噶啦。咁你變咗你成個混亂曬噶，因為香港佢太細啦，得嘅1070多个。square kilometer， 你用呢个咁嘅方法真系唔得啊！另外咧就系其实嗰个安心出行已经实名制咗噶啦，因为有名有姓噶嘛个针卡，你出嗰时其实已经有资料显示系边个噶。咁另外就系、是、我觉得其实用翻而家咁样安心出行，你反而我觉得咧佢 upgrade 咩咧，就系、是、譬如我去商场，咁咪入咗去嘟啦。但是我去到餐厅要出返嚟再嘟一次喎，嗰啲老人家呢就好晕㗎喇，已经人见咗几部电话㗎喇，我两个我阿爸阿妈。咁因为你攞出攞入佢哋嘅好混乱㗎嘛，都几廿岁已经好叻㗎喇，识晒。而家再整呢啲呢，真係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佢哋㗎喇。 明白啊，邓小姐，对于如果真係做安心出行实名制嘅担忧，仲有黄小姐打上嚟㗎，早晨。 喂。 是你好，黄小姐。 本来我起初咧就都赞同系实名制嘅，即系阿卢颂茂都讲得啱嘅，因为咧即系宜紧不宜松啊，而家。 嗯。 本来但系咁，你而家系嘅谂法？ 而家因为咧有个听众非常之反对啊嘛，好反感啊嘛，吓、 嗯、 又话唔好搞咁多嘢啊咁样啊嘛，咁、 嗯、 多数都系唔 buy 呢样嘢嘅，但我又觉得睇到佢个紧个程度咧，即系要去继续去。去落重啲緊咯，即係向住緊嗰方面咯。其實我哋已經鬆過澳門好多噶啦。 嗯， 你諗下澳門嘅賭場都禁埋啦，人哋係咪堂食都冇啦？就係、是、希望壓翻個疫情去到向下嗰方面走啊嘛。而家我哋不停冇了期噶，不停咁上升噶，咁沒完沒了嘅喎，又搞到咁兩個禮拜之後又話六千啦，咁點搞呢？ 即係你覺得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用呢一招係可以控制到嘅疫情嘅，用紅黃綠碼嗰啲咁嘅方法係嘛？ 係啊，即係人哋盧寵茂醫生都係一個局長啦，係咪？唔會無啦啦坐到呢個位啦。諗到呢樣嘢，其實都係為香港好。我覺得應該香港市民你喺得呢度，除非你移民啫。我唔信政府啦，我移民啦，我走啦，我就乜都唔信啦。梗係咪先？你喺得呢度咧，你就要聽話，係咪先？你喺得呢度就要信任政府。唔会话俾条黑路你行噶嘛？政府即系有咁嘅需要，佢先会去推呢样嘢啦，系咪？即系因为你长无了期噶，你而家三千两个礼拜之后六千噶咯，咁点搞咧？点话点？你冇啲方法咧？你即系系落实行到出嚟？你切勿松懈，切勿松懈咁样，你听都听到厌啦。你鬆懈咗又係一個 double 上。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頭先都提到話關於澳門嘅疫情啊，澳門嚟講咧，尋日就公布多93宗嘅陽性個案，累計呢一波嚟講咧就有1400幾宗嘅咁。佢就話咧，今日起會暫停包括賭場在內啦，所有非必要嘅工商業公司咧以及場所運作咧七日，實施一個叫做相對靜態管理嘅咁。澳門嘅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澳門立法會議員。林宇涛早晨， 系大家早晨，系 早晨。林宇涛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澳门喺实施呢个叫做相对静态管理嘅情况，即系市面嘅情况系点啊？同埋市民啲反应点啊？ 嗱，其实咧，因为嗰个疫情嘅问题，我哋而家大概去咗三个礼拜有多啦，即系20日有多。咁、其实我哋嗰个疫情之前咧，一直都未有控制到噶。咁但系其实我哋都进行咗多轮嘅核酸啦，今个礼拜又会进行多4次嗰个全民嘅核酸。咁但系之前咧，因为政府都冇配合到一啲比较强而有力嘅一啲限制人员流动嘅措施啦。咁其实嗰个病毒嗰个控制嘅情况系非常之唔理想。時間咧，仍然有即係相當多嘅一個傳染源咧喺社區，咁呢度都導致咧社會係人心惶惶嘅，因為咧即係包括好多企業啦，其實我哋食肆禁堂食都超過兩個星期啦，咁好似可能係一啲美容啊、美髮啊、健身中心、娛樂場所呢啲咧，就全部都停業咗兩個幾禮拜嘅啦。咁另外就係同一時間咧，政府其實我覺得佢哋最開頭嘅時候係非常之唔夠果斷啦，又包括賭場啦，甚至乎政府嘅地盤咧，佢仍然都係開緊工嘅，咁呢個就引起即係公眾好大嘅反差，即係大家可能係配合咗政府一啲行業配合咗停運，但係咧可能賭場啊、政府嘅地盤咁啊，呢啲尤其地盤可能好多人地盤工佢必須其實喺工作啦，講真亦都好難以戴口罩，亦都要中午要食飯啊等等一系列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大家就會好質疑呢啲政策其實係矛盾嘅，咁都最好好在啦，即係政府都聽翻意見啦，咁其實喺星期六咧就正式宣布就話。其實今個禮拜就會進行一個相對叫做靜止或者我哋叫真停工停業啦，我自己認為。咁亦都真係我哋今日睇翻去咧，那個市面嘅狀況嘅人流咧，基本上係即係比上一兩個禮拜都少咗好多嘅。咁基本上咧，亦都市民佢真係需要出去買麵包啊、買剩咧、買一啲早餐外賣等等咧，暫時我哋見唔到啦，有咩嘅影響嘅。咁當然啦，街上邊會有警員嘅巡邏啊，亦都有一啲政府部門嘅車輛就喺度宣布，即係大家要遵守相關嘅規定啦。暫時個情況都平穩嘅，可能琴日超市啊呢啲地方會多人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相對於之前可能突然間傳出部分嗰啲封城啊或者即時生效呢啲咧，咁其實我覺得成個市面嗰個秩序即係尚可嘅。咁但係當然咧。在實際問題上面有我哋都同政府去協調緊， okay. 包括我哋都會見到咧有啲 譬如好，因為我哋咧今而家要坐巴士咧，係需要有特別嘅工作證嘅，或者一啲特別嘅狀況，例如外佣翻工啦，或者老人家出去睇醫生啊，有啲特別嘅理由咧，咁先至坐得巴士嘅。咁但係譬如部分嘅行業，好似幫一啲必須要營運嘅一啲私人企業嘅外判嘅清潔咧嘅人嘅公司咧，其實佢哋嘅同事都未得到一啲證件嘅。咁佢今朝可能有啲同事都需要行路上班啦。咁即係呢啲嘅細問題，我諗而家我哋都同政府協調緊，咁都希望佢哋盡快解決咯。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都係算係今次呢個暫時市面上係穩定啦。咁亦都人流似乎係得到比較明顯控制。我哋都好希望喺呢段時間，包括埋全民核酸啊，係能夠喺呢一個禮拜有話壓止咗一個疫情嘅話咧，咁即係我哋做生意好，打工仔好，咁即係大家都可以恢復，盡快恢復正常。咁呢個都係大家期望嘅。 你頭先都提到話個市面情況相對穩定咧，但係其實實際上嚟講，而家有啲乜嘢人係可以叫做即係叫做必要或者緊急係可以係出門嘅，屬於邊一類係咁嘅？同埋之前有見係咪話有啲你講啊，呢個先。 你講。咁其實咧，包括咧水電、天然氣啊、公共電信、公共嘅交通啊、垃圾收集啊、酒店住宿、清潔衛生、物業管理、批發、運輸、生活等物資嘅必要營運場所啦。咁另外就係街市、超市、餐廳、飲料場所、飲食場所、藥房、衛生護理場所呢啲，或者經部門另外審批啦。咁呢啲公司同埋佢嘅員工咧，係可以獲發特許工作證嘅。咁另外政府部門嘅同事，因為佢哋都可能要去唔同嘅站點啊，或者而家做啲工作啊，咁政府部門嘅同事其實亦都係有可以有用佢嘅證件都可以搭到巴士嘅，同埋出入嘅。其實而家出街咧，理論上你解釋得到你係去買嘢都係可以出入嘅， okay. 只不過搭巴士嗰度會有更加嚴格嘅要求啦。 你覺得仲有啲咩支援啊？頭先你話譬如某一啲嘅清潔工人嗰啲係未有一啲許可證等等嘅，譬如你頭先話有啲人士係可以有啲證，譬如睇醫生等等係可以有證可以搭到巴士啊嘛。仲有啲邊啲方面嘅支援做得好啲咧？要？ 其實我覺得咧都係實際嘅操作啫，包括可能喺而家睇醫生咧，佢就唔使特別嘅證嘅。睇醫生你攞到啲真係睇醫生嘅證明，或者你證明到你而家真係要去睇醫生啦情況，咁亦都係可以嘅。聽即係睇翻今朝嘅訪問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落去喺實際嘅操作，譬如好似琴晚嘅，總之係為呢啲頭先我講嘅私人企業提供外判服務嘅保安清潔咧，其實琴晚嚟都未搞得掂嘅。咁清潔保安係琴晚搞得掂嘅。清潔我哋今朝頭先打你哋同我溝通嘅之前咧，我都仲協調緊。咁但係另外其實可能一啲好細節嘅嘢啦，例如可能放狗得唔得咧？咁之前咧政府可能喺記招上面答咧就話呢個唔係必要服務。咁但係其實經過我哋同市署啊同各方面協調之後咧，咁其實就係嗱嗱聲，即係可能佢簡單放唔夠咧，去完便便啊等等清潔完之後咧，咁可能佢哋真係要盡快翻屋企。咁呢啲我哋都細節嘅操作上面我哋去執行嘅，因為特區政府都強調啦，今次嘅法律咧，或者個行政法規咧，佢唔係一個盡數列舉，個意思就話咧，其實有啲特殊嘅情況咧，其實即係反映咗之後，我哋即係再溝通處理啦。好似今朝我都見到一個特別啲嘅情況，就係桶裝水嘅營運商，咁佢哋就話冇話獲證件嘅，咁我哋都會揾相關嘅部門，希望去處理翻呢啲實際操作嘅問題。咁但係我諗政府今次嘅操作係比較合適澳門嘅狀況，就係唔係真係好似內地嗰種封城，而係真係。基本上是只是希望停工停业非必要的流动，你正常的生活基本上呢是不应该受到正常必要的生活呢是不应该受到影响的。咁我见而家基本上相对都是可以執行到这个方向的，咁但好多细节我哋要调整，包括我哋都收到好多朋友讲啦，你配合更严格的限行措施，你全民核检的年龄是不是豁免的年龄是不是由三岁放宽到六岁甚至乎更大呢？一些特殊的儿童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呢？我觉得这里我哋仲同政府去倾緊，我哋好希望即係政府回应返呢啲诉求，令到我哋成个嘅抗疫嘅措施係得到即係更大家更大嘅支持，唔係產生更多嘅不必要嘅爭議咯。 係咪而家即係話一啲非必要嘅工商業公司就停運七日啦？咁我見到話根據法例咪話僱主可以唔使即係支付呢個停工期間嘅薪酬啊？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關注嘅一個點啊？ 這個我諗咧都係我哋係非常之關注。其實唔好話單係呢七日啦，咁其實過去我哋都停工咗兩個幾星期、三個禮拜疫情啦。咁其實大部分嘅企業啊，或者好多佢係配合嘅，咁亦都好多員工其實亦都放緊各方面嘅無薪假。但係我想講， 法律嗰個規定係行係講緊一般狀況之下，咁喺呢個特別狀況之下咧，咁政府雖然我都支持，我哋真係要停工停運啦，咁但係其實政府本身佢應該要更額外嘅清晰嘅一個支援，包括佢嘅百億抗疫之前係針對僱員僱主嘅咧，其實我相信咧，其實都係需要盡快推出啦。咁確實我哋都收到比較普遍嘅反響，就話其實全民都係受影響嘅，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額外嘅一個現金啊發放咧？咁呢啲我覺得咧，其實政府都係必要去面對的，因為政府在今次的抗疫的表現確實是強差人意，亦都錯失了頭三個禮拜的一個黃金的契機，即是你說現在這些措施本身更多人覺得你是要做的，你三個禮拜之前要做，那我覺得政府確實會有輕視，但我希望就是現在亡羊補牢之餘，其實可能你在社會的針對支援上面你必須拿多些出來，否則的話即大家的影響 就很大，而且民怨也很深。 有冇信心喺呢七日嘅措施之後，令到個疫情可以進一步受控，甚至係壓止，定係 進一步受控就有嘅？但係咪真係可以去到清零呢？其實我哋都擔心。但係澳門冇得揀嘅，因為我哋確實係同內地同城化，我哋有超過10万嘅本地居民同埋外僱咧，係住喺內地嘅。長期封城咧，其實澳門成個運作啦，包括亦都冇任何嘅遊客啊、經濟啊，佢嘅基本運作都會受影響咯。咁所以我諗喺現階段內地都係實施呢、這個清零的方向的時候呢，一定要確保澳門通關才可以維持正常運作的澳門呢，其實沒什麼選擇咯。但是這個我們都很希望在今個禮拜受控，但是受控是不是代表可以清零呢？其實中間還有不同的階段，但是我們很希望在今個禮拜我們能夠做的一次過做好它，而不是拖拖拉拉拖泥帶水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宇滔。林宇滔咧就係澳門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話，澳門今日起會暫停賭場在內所有非必要嘅工商業公司同埋場所運作七日，睇下可唔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啊！咁我哋留意住嘅情況啦。最後講下外面嘅氣温啊，外面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3%，仲有一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由 BBC 制作的英剧《正常人》令到同名小说由畅销书榜进入电视观众的视野，亦都令作者莎莉·努尼的名字更为大众熟知。作者的处女作《聊天记录》亦都紧随其后，宣布即将会改编成为剧集，想必到时又会掀起另一番热潮。令莎莉·努尼被称为 Snapchat 世代莎琳的小说《聊天记录》到底聊的是什么呢？ 故事由爱尔兰女大学生法兰希斯的视角展开叙述。法兰希斯和前女友波碧因为一场诗歌朗诵会的表演，认识了在文艺圈小有名气的女作家梅丽莎和她的演员丈夫尼克，从此介入了这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之中。波碧倾慕梅丽莎，而法兰希斯更加是一头栽进了尼克的怀抱，开展了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婚外情。他们在梅丽莎的豪宅和度假别墅里面结识了众多新朋旧友，摇着酒杯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而各人的关系亦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里面变得时而亲密，时而疏离。 聊天记录有大量人物之间看似琐碎但是锋利的对话，话题涵盖了政治、文学、种族、性别、阶级等等的议题。然而不论是正常人定是聊天记录，在所有议题的背后，最核心的似乎都是探讨这些对话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波碧是法兰希斯的前女友，在人前他们以好友相称，但不论是情感定是肉体层面，他们都一直处于朋友和恋人的暧昧界线。梅丽莎和尼克表面是惹人称羡的夫妻，暗地里却是彼此厌恶却又互相依赖的病态恋人。 另外，主角法兰希斯成为了尼克的婚外情对象，这种无名无份的关系更加是无法定位，令到尤其渴望在纷扰世界里面能够有一片立足之地的千禧世代进退失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聊天记录》，作者莎莉·努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